送君送到大路旁，君的恩情永不忘，浓油香情心里凉，歌山歌水永相知心话，出生入死闹革命，枪林弹雨把地上，川水流，革命的友谊才开头，哪有力道能劈水，哪有利剑能斩愁，江水边知心的话儿说不完，风里浪里你心穿，我持锁表望君还，我持锁表望君还。